那么这部电影不但带来了定档的日期，而且也带来了新版预告片。整部影片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铁道游击队的英雄故事。面对贼寇的大肆侵略，铁道英雄们有勇有谋，以少胜多，团灭日寇，让敌人胆寒的故事。再来看下一条资讯。最近由北京市广播电视局指导，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会扶持，作品网络电影《血战虎门》与爱奇艺独家上线了。这部影片呢，由张哲导演，谢苗、姚鲁、杜聿明、张子山等人主演，讲述了晚清时期林则徐南下禁烟，屡屡受阻之际，一批硝烟志士挺身而出，与林则徐里应外合，共同打击烟贩，最终遏制了鸦片的泛滥，也唤醒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意识。悲壮宏伟的历史故事，细腻真诚的人物演绎，匠心独具的电影质感，也让观众对这段动人心魄的禁烟历史故事心生动容。再来关注下一条，以品牌力量为主题的2021北京国际设计周于9月23号到10月7号举行。在设计周的各项活动中啊，主题展览、理念践行、守正创新、国家形象艺术设计成果邀请展于10月1号到25号在中华世纪坛艺术馆举办。展览呢，将展示18大以来在国家重大庆典活动、国家功勋荣誉表彰体系和国家重要主场外交活动当中国家形象设计方面的一些成果。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2021年北京菊花文化节昨天开幕了，活动呢将一直持续到11月底。菊花文化节期间，近150,000株不同品种的菊花以及各色的花卉将在北京鲜花港、天坛、北海、北京植物园、世界花卉大观园5个展区亮相，陪伴首都市民呢共庆祖国72周年华诞。北京国际鲜花港展区的菊花展示时间是9月18号到10月17号。花展呢共使用了79种以菊科和亚菊科为主的秋季陆地花卉，总展出面积达10万平方米以上。鲜花港结合菊花的相关神话、菊花传播以及发展，还有重阳节习俗等中国传统文化，细化种植区域，通过花海、花镜、花艺、小品、造景等形式，结合水雾、瀑布、菊海、花浪，形成具有多面观赏、动静相宜的景观效果。再来看下一条资讯。第20届颐和秋韵桂花节开幕了，200盆盛放的桂花装点颐和园，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中国10大名花之一的桂花。那么今年的颐和秋韵桂花节将横跨中秋节、国庆节、重阳节3个节日，一直持续到10月17号结束。颐和园先期对古桂呢进行了精细化的养护，通过花期调控技术，把桂花的最佳观赏期控制在中秋节期间，并集中精选64盆姿态啊、花型啊，还有花期最优的清宫廷遗存古桂，在仁寿殿前按照中国传统形式南北两侧对称摆放，形成两桂当庭的园林造景手法。你想，清风拂过，悠悠甜香沁人心脾，每天上午与傍晚桂花花香最浓，也是大家赏桂赏花的最佳时段。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单元。今天带大家走进讲述抗美援朝的一些影视剧，让我们切身感受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如何保家卫国、不怕牺牲的。那么在进入到话题讨论单元之前，我们先来听张靓颖演唱的电影《长津湖》的主题曲《最可爱的人》。 却爱爱的战场，有人化作丰碑，遥望着故乡泪水冻在了年轻的脸庞，可我知道你内心有多么滚烫。 这首歌是由张靓颖演唱的《最可爱的人》，由陈凯歌、徐克、林超贤联合执导，吴京、易烊千玺、段奕宏、朱亚文等主演的抗美援朝电影《长津湖》已经于几天前上映了。这部影片以长津湖战役为背景，讲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一个连队在极度严酷环境下坚守阵地、奋勇杀敌，为长津湖战役的胜利做出重要贡献的感人故事。那么在今天的话题讨论单元，我们带大家走进的就是那些讲述抗美援朝的影视剧，让我们切身去感受一下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如何保家卫国、不怕牺牲。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战火的废墟上重建的那刻起，就坚定了中华人民绝不会向外来者再次屈服。因而71年前的那个夏天，美国打出的联合旗号、绝对的海空优势，甚至是核讹诈，都没有吓到英勇的中华人民。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那么首先给大家分享的这部影视剧，就是全方位立体展示我国抗美援朝战争全进程的，由董亚春执导、唐国强、丁永岱领衔主演、孙维民、王志飞、 刘知冰等主演的抗美援朝战争剧《跨过鸭绿江》。那么作为一部主旋律献礼剧，《跨过鸭绿江》采用了一般影片很少涉及的全景式描写，有讲述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领导如何进行外交决策和后勤支持，也有彭德怀以及邓华、洪学智、韩先楚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他们的一些战略战术，还有以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为代表的志愿军英雄指战员不畏强敌、英勇战斗的光辉事迹。从时间进程的角度看，第一到第五次战役层层推进，万岁军、铁原、上甘岭等著名场面也应有尽有。人民日报呢也因此评价，跨过鸭绿江首次全景式史诗般展现了艰苦卓绝的抗美援朝战争，热情讴歌了英雄儿女，弘扬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精神，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在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不畏强权霸权、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那段光荣历史，全方位为观众展现了抗美援朝的起因、经过、防御、反击以及最后的胜利，场面宏大，真实震撼，逼真的再现了弥漫血与火的抗美援朝战场。其实呢，谈及抗美援朝就不得不提及两首歌曲，一首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首志愿军战歌，还有一首就是电影上甘岭当中那首经典的配乐我的祖国。那么在跨过鸭绿江这部剧当中啊，可以说把这两首歌再次编排，分别作为片头和片尾曲。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条河可以是如母亲一样的长江黄河，也可以是充满地域特色的淮河、黑龙江，甚至于是小时候家门前的那条小水沟，因为它们都是中国这片热土上的河流，是我们生长的地方，为此我们必须保家卫国。 山好水好地方，条条大路都宽敞，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 这首歌是由年轻演员们共同演唱的《我的祖国》。除了波澜壮阔的群景历程，我们也可以把目光聚集到其中的一个点上，来近距离地感受当年志愿军将士艰苦不屈、英勇为国的精神。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部是由管虎、郭帆、陆阳执导，张译、吴京等人主演的抗美援朝题材电影《金刚川》。这部影片主要讲述的是第五次战役后中国志愿军为了配合进攻与对峙修筑金刚川大桥的故事。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进入最终阶段，志愿军在金城发动最后一场大型战役。为了在指定时间到达，向金城前线投放更多的战力，志愿军战士们在物资匮乏、武装悬殊的情况下，不断抵御敌机的狂轰滥炸，以血肉之躯一次次修补战火中的木桥。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在暗流涌动的金刚川上是徐徐展开。那么金刚川自上映以来取得了口碑与奖项的双丰收，主创和演员们的倾情演绎也是广受好评。为了更好地还原70年前志愿军战士的作战状态，张译、吴京提前半个月接受高射炮操作训练，力求熟练掌握每一个环节。主演们呢，学习使用枪械，甚至攀爬施工塔吊。截至去年的12月11日，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1亿大关。在去年12月29日的第12届澳门国际电影节和今年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斩获多个奖项。回到影片本身，影片当中直接出镜的人物里最大的是两个连长，其余的都是普普通通的战士。但通过特殊的编排与插叙，人物刻画比较丰满，尤其是吴京饰演的关班长和张译饰演的张排长，用一种极其血性的悲壮，使影片的叙事节奏实现了从紧张向激昂的转变。那么观众的情绪也是一点一点被推到了顶点，恰到好处的铺垫出故事的总高潮。每一个牺牲都有价值，每一个小人物都是大英雄，这是导演管虎想通过影片表达的一种思想。 烽烟滚滚长英雄，青山侧耳听，侧耳听，青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作和声，人民战士去 这首歌曲是由谭维维、吕思清和陈萨共同合作演出的电影《金刚川》的主题曲《英雄赞歌》。历史需要演绎，但更需要记录。不管是刚才提到的跨过鸭绿江的大角度叙事，还是《金刚川》的精致刻画，归根结底都是属于文学的加工。而我们分享的今天的最后一部影片，则更侧重于对那个时代的客观的反应。由宋昆如导演的纪录电影《1950他们正年轻》9月3号的时候在国内上映了。2014年首批437具中国志愿军烈士的遗骸归国，离开祖国60多年的烈士英灵终于得以回家。71年前那些花儿一样的年轻战士走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有些人回来了，而有些人永远地留在了那片土地上。1950他们正年轻，用全新的视角聚焦71年前参加抗美援朝的普通年轻人，通过不同军种、不同时期参战的老兵真人讲述，以一句句平时细微的话语呈现出他们曾经热血的青春与梦想，也还原了最真实的战场，给当代的年轻人带来触动内心的震撼与共鸣。这部影片的拍摄制作历经近4年，主创团队走访了全国各地进行拍摄，收录了不同军种的老兵影像，包括炮兵、文艺兵、军医、翻译、后勤等等，更全面多视角地看待了那场战争里的每一个人。他们当中有我们熟知的英雄，比如近90岁高龄的周继成，他曾经与黄继光一同并肩作战，也有我们从不认识的英雄首次出现在荧幕上。这部影片自拍摄之初，又或许自这个题材开始，便注定是一次悲壮的旅行。导演宋昆如透露，四川荣军院1956年的时候，伤残抗美援朝老兵有2000-3000人，到去年就剩下了9个老兵还健在。他知道能把这些健在的英雄搬上荧幕是种荣幸，也是在和时间赛跑。就像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电影的制作时间也被迫拉长，片中有些老人已经相继离世，他们没能看到这部电影上映，也是宋昆如导演最大的遗憾。当摄像头的焦点聚焦于抗美援朝的亲历者时，我们看看周围的岁月静好，可曾想到这是一位位战士在他们最美好的年华里用血与火拼来的。时间可能会带走一切，但永远带不走当年的信念与保家卫国的铮铮誓言。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由众多的文娱明星共同演唱的一首歌唱祖国，为健在的英雄献礼，也为烈士们尽一份告慰之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洋，代表编辑袁硕感谢您的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